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之际，各国驻朝使馆文化友好事务官员9月8号参观了平壤金正书缫丝厂。